第四章，约纳因此很不高兴，遂发起怒来。他恳求天主说：上主，当我还在故乡时，我岂不是已想到这事？所以我预先要逃往塔尔史市去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悲的、宽仁的天主，是缓于发怒、富于慈爱、怜悯而不愿降灾祸的天主。上主，现在求你从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上主说：你的愤怒合理吗？约纳出了城，坐在城东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个棚，坐在棚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要发生什么事。上主天主安排了一株蓖麻，使它长得高过约纳，为他的头遮阴，消除他的烦恼。约纳很喜爱这株蓖麻。第二天曙光升起时，天主安排了一个虫子咬死了蓖麻，蓖麻便枯萎了。当太阳升起时，天主又安排了炙热的东风，太阳射在约纳头上，使他无法忍受，遂要求死去，说：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天主向约纳说：你为这株蓖麻发怒合理吗？他回答说：我发怒以至于死是合理的。上主说：你为这株蓖麻并没有劳过力，也没有使它生长，还怜惜它，它不过是一夜生出一夜死去的植物。对你，因为这座大城其中有12万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，且有许多牲畜，我就不该怜悯他们了。